属于我们的歌，应该是张靓颖那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 王力宏的《唯一》吧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两个才上高中，但是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一到 KTV 我还是会给他唱这首歌。 嗯，我不难过吧，和他分手的时候听的。 类似爱情，其实到最后我们俩也没在一起。 为你读歌，读一首属于你们的歌。 黑夜问白天，作词易家扬，读歌人吴周彤。半天上的秃鹰那张脸，半身中的记忆在盘旋，第53天后的日夜线，等黑夜问白天。 半天上的秃鹰那张脸， 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吧日夜，冰封的眼泪一滴都很咸，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但黑夜恨白天，拼命地往前，听不到救援，命运太疯癫，每一眨眼都很悬，那对逆光中的黑雁也飞过去老远，等再见不如说一次再见，挑一天。 命运太疯癫，每一眨眼都很悬， 皮肤之下的淤青渗着血，细胞之中的绝望在喊冤，第53天的孤单抽一遍，等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。黑夜问白天，谢谢了时间，弄红了双眼，往事的光圈每一瞬间都很绝，那跑过去的昼夜是孤独的修炼，说再见不如忘掉能再见，就在今天。 半天上的秃鹰那张脸，半生中的记忆在盘旋，问白天能不能赦免灰色的人间，别交换半日夜，冰封的眼泪一滴就很咸，来自目光的明信片，它无声无色无言，翻过山巅跟我扮鬼脸，听不到救援，命运太疯癫，每一眨眼都很悬，那对逆光中的

就走吧，谁知道前面是什么，那就走吧，停留在那里风景是一样的，那就走吧，别忘了带上吉他和悲伤玩乐，打开吧，我也可以是吟游诗人，或许吧，我也可以是流浪的诗人。

水自己告别。